中投灣隊九十九人。 好啦，咁啊呢一個花蓮五子命案咧，確係咧相當之離奇嘅，係啦。咁啊頭先咧，我哋仲要補充一下先啊，即係喺我哋去一啲重要證物之前，咁咧就因為咧，即係大家睇得金田一多咧都好知啦，即係成日都講咩密室殺人事件啊嘛。咁呢一宗咧，哇，正正就係典型嘅，即係呢一個密室殺人事件哦。是嘛？阿 Maria 講下，而家支麥好正常啦，請你發言啦。 點密室法先？ 點樣密室法咧？ 大家一齊破解一下。 佢直情係全部啲鎖係反鎖咗嘅。 係。 係。係啊。 反鎖咗裡面鎖咗。 係啊，同埋嗰個浴室嗰個窗咧，係咪啊？係。 係。Kenny， 嗰個浴室個窗咧，佢啲窗嘅窗邊啊，佢包曬啲膠布啊、膠紙啊啲咁樣。 即係封到實實。 其實我覺得佢係想咧，等嗰、那個嗰陣味啊，唔好咁快散到出嚟。咁所以點解將嗰五條屍可能佢按即係第一空案現場唔係嗰個位啦。咁佢點解劈曬入去咧？就係諗住封曬膠紙，跟住又做一個密室殺人，咁啲味又冇咁快傳到出嚟，咁就可以拖延到嗰個時間，即係發現屍體嗰個時間啊嘛。其實都幾細心嘅兇手都 嚇。究竟兇手係唔係想人哋唔知入邊有屍體咧？咁陣間俾多個證據大家睇咧，你又要再諗一諗啦。而家驟眼咁樣睇咧，似乎係喎，係嘛？即係佢好似想 表面證供成立， 係啦，將佢哋困咗喺個浴室度，咁咧又封到實曬，希望咧就冇人聞到啲屍臭味啊，嚇，甚至乎會唔會變咗白骨都冇人知道啊，咁樣即係會唔會有呢個意圖咧？ 其實開冷氣咪得咯，揾個房開冷氣，咁咪好過喺個浴室度咧。 嗯， 佢可能冇裝冷氣咧。 咁我諗 花蓮。 我 想不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想想想想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想想 想想想想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想想想想想 想想想想想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想 想想 想好啦，咁佢封到咁密，咁究竟係咩居心呢？好啦，仲有喎，就除咗呢樣嘢之外，仲有乜嘢？咁即係其實成間屋咧，就係呢一個密室啦，即係個密室嘅殺人事件啦。咁即係話，如果係即係嗰個人係一啲譬如兇徒啊，或者係潛入間屋嘅人咧，就呢個可能性係比較低啊。否則佢應該係要破門啦，整爛啲門窗先入到嚟啦，係咪？咁換言之咧，即係其實佢哋咧會唔會熟人嚟嘅咧？甚至乎警方懷疑基本上就真係父母所為嘅，因為父母就不知所蹤，不知所蹤之餘咧，就俾警方咧仲揾到一啲罪證，就懷疑咧即係呢一個父親呢個爸爸咧，其實咧係一個幾 well planned 嘅，即係幾設計好計劃性嘅一個即係殺人事件嚟嘅。咁究竟佢之前咧喺呢個命案發生之前，佢做過一件咩事咧？我哋而家聽一聽咧呢一段聲帶先。 警方在花蓮五子慘案的案發現場搜集環境證供，結果發現了一樣很不尋常的證物。 沒有啊，我記得案發前一個禮拜左右，劉志勤就問我可不可以幫他找一種叫做台灣魚藤的植物，結果呢我真的找了幾棵給他，不過我真的不知道他要來做什麼。 警方在命案大宅的花園裡面正正就找到这一种有劇毒的植物，怀疑刘氏两夫妇曾经采用这一种植物来令到子女失去反抗力，在没有痛苦的情况之下离开人世。 好了，讲到呢即是我们听过以前的一些比如伦常惨案啦，即是父母或者爸妈咁样试下一个啦，即是又话想即是带埋仔女一起走啊，咁不外乎几招嘅啫，一系就开呢个煤气啦，或者呢个烧炭啦，或者就再激啲嘅就带埋佢哋一起跳楼啦，咁同埋我哋以前都做過一單即係幾經典嘅，唔係我哋做，即係我哋節目做過啦。 節目做 就呢一個毒蛋糕啦， 嚇， 即係順天村嗰單啦。咁就哇！但係阿媽就令到啲仔女全部死曬，自己就冇死到，最後冇自己就冇食嘅，咁啊都幾奇怪，整落啲橙汁度啊咁樣啦，安眠藥。咁咧即係都用呢啲咁嘅手法啦。咁但係咧頭先聽到啦，哇！呢一單咧就用一個咧即係警方相信啦，應該話用一個咧即係幾特殊嘅一種即係。 藥食藥叫毒物啊，係咪啊？ 山草藥咯，或者 山草藥 算係山草 藥，即係帶毒性嘅一種嘅植物咧，係落手喎。不如阿毛講下啦，即係呢一種咧叫做台灣魚藤喎，你真係嚇，你天文地理乜識㗎嘛？ 台灣魚藤係 啦，咩嚟 㗎 咧？ 你可以話係一啲你當係中藥啦，其實係草藥啦嚇。 係 毒性強，但係佢個毒性又不至於令人死嘅。嗱，佢即係如果係。即係中咗佢嘅毒咧，咁係會即係肚痛啦，啊會嘔吐啦，會抽搐啦，咁樣樣，即係會出現呢啲咁樣樣嘅症狀。 係，我就問過一個醫師咧，咁佢講翻咧就話，其實佢細個嗰時咧，佢就攞住一啲唔係台灣魚藤，係香港嘅魚藤 啊。哦，香港都有。 咁佢咧就係一棵一棵好似魚藤叫魚，佢叫做香港魚藤。 係。 佢將嗰棵嘢咧掉咗落個水度。 掉落水。 咁佢話跟住嗰啲塘嗰個魚塘入邊咧，嗰啲魚蝦浮曬上面反曬肚啊！ 嚇咁激， 係啊！咁 攞嚟捉魚嘅， 係嘛？捉魚啊！ 攞嚟捉魚， 真係 㗎？係啊！ 咁啲魚咪即係好似生埃咁樣咧，其實啲魚入邊都有生埃咁，跟住你食落肚㗎咯。 咁冇嘅，基本上你跟住會煮熟佢同埋整乾淨㗎嘛。 咁啊，但係即係變咗咧，我都問過佢咧話：咁如果人就咁即係你唔會成棵草咁食㗎？咁點樣先至會會吸收到呢啲毒性而導致死亡咧？咁佢話佢都唔係好確定，因為真係極度即係幾罕有下，同埋啲幾冷門下嘅。咁但係佢話咧，譬如有機會，如果你喺個室內咧，你大量咁種植咧，都有機會會即係中毒咯。但係你話會唔會昏迷或者甚至死亡咧，就冇一啲咁嘅研究。但係佢就有問啦，佢話會唔會有燒過咧？即係如果燒過呢啲嘅草咧，咁佢釋放出嚟嗰啲毒性咧就會非常強咯。咁或者會唔會係即係將佢中粹咗，係然後溝落去嗰啲？粥啊，或者係啲橙汁啊、飯餸嗰度啊，俾啲小朋友食咧，呢個不得而知啦。 不過有啲佢係話個胃係冇嘢噶嘛，係咯，所以就未必可能會有食到，係啦，冇食物，所以就係啦，所以冇食物，所以就未必係服毒咯。 但 係 如果係呼吸咧，吸咗落去神經系統而導致死亡咧，都係可能嘅喎。 係啊，會麻痹而死喎。如果一呼吸落去， 嗯，係啊。咁但係警方其實當時咧相信咧，即係或者法醫啦。相信就算佢哋即係經過呢一啲咁嘅受咗呢啲咁嘅毒物嘅影響咧，其實佢主要咧個兇手咧係希望佢哋失去咗呢個反抗力先嘅。 嗯。 咁然之後，所以先要再搞咁大龍鳳咧，要將 又要笠住佢頭，又要勒， 係啊， 又要綁咁樣樣。 哇！呢啲真係好， 但係即係父母做唔出手。 所以趁佢醒翻之前，咪嗱聲同佢綁曬啲手手腳腳啊啲。 係，其實我諗起嗰啲即係伊斯蘭嗰啲咁嘅，即係處理。 唔係伊斯蘭，佢我覺得暢快啲啊。 我想起八仙飯， 佢唱快啲，笠住個頭之後，佢砰就砰，鋸就鋸，我都唱快啲，即係死係一嘢過。佢呢個可能即係勒死咧，你係可能要經過一至兩分鐘時間去掙扎嘅，即係嗰個掙扎過程先至係恐怖。 你諗下，佢仲要係用鐵線喎，係咪先？即係仲要係哇，好痛嘅咯，真係戒嘅喎。 係，咁我佢會唔會係即係佢用呢一啲咁嘅絲耳啲鐵線啊，或者係頭套嘅時候，其實佢哋已經係冇曬知覺，昏迷咗咧？咁即係因為我哋都會諗下，其實呢個兇手係想唔想導致即係呢幾個小朋友咧死嘅時候係會即係要受極大痛苦咧，定還是係想佢哋即係舒服啲啊？佢得 佢冇諗過佢用鐵線，其實係就算用咗呢啲毒物令到佢昏迷都好啦，你用鐵線可能佢痛翻醒嘅喎。其實用繩係咪會好啲咧？即係用繩一樣可以勒得佢暈，勒得佢死，點解用鐵線咧？即係。 都幾， 我係有即係呢啲我諗唔通嘅，睇你單案 嗰度其實都好痛嘅， 係好痛，會痛翻醒嘅喎個人。 咁定係會唔會呢個兇手其實覺得佢哋已經係死咗嘅咧？即係經過可能佢哋見到佢哋冇曬呼吸啊，面都青曬嘅時候，都死咗啦。咁我就再即係咁以包住佢咁等佢咧， 勒實個膠袋咁就算啦，當 係啦，即係再確保佢係唔會再即係翻生咧咁樣。真係唔知道啊！咁啊，但係當時咧驗 DNA 嘅時候咧就有啲發現喎。係咪啊 ？Marina， 不如講下，其實 DNA 方面有啲咩嘅，即係取證咧。當時有啲咩證據咧？包括嗰、那個即係嗰個有啲膠布咧，咪封住嗰個小朋友嘅嘴嘅， 係， 同埋咪嘴出嚟一個鼻同埋個眼嘅， 係。 咁你記唔記得啊？就係話嗰個膠布嗰度咧，就揾到一啲 DNA 嘅證據嚇。咁、咧，但係咧就應該咁講，我再講一次啊，即係封住佢哋嘅膠布咧，其實咧就係揾唔到爸爸或者媽媽。嗰、那個 DNA 嘅證據嘅， 同埋指紋係揾唔到嘅。 但係咧喺室內咧就有一卷嘅用剩嘅膠布咧。 嗰、那個膠紙就揾到爸爸嘅 DNA。 爸爸嘅 DNA 係啦。咁但係即係如果嗰個膠紙或者膠布啊喺屋企本身成日用嘅咧， 咁有爸爸嘅 DNA 係 都唔出奇噶， 唔出奇噶喎， 係啦， 係啦。 但有一點比較出奇喎，就係咧嗰個頭先我哋咪話嗰個密室個洗手間咧，咁佢哋封住嗰啲窗邊嘅膠紙嘅時候咧，都發現到一個手指模就係佢爸爸嘅喎。 咁亦都唔奇嘅喎， 嗯， 係咪咧？ 佢爸爸封嘅時候， 封爸爸又 係啊！佢點解會無啦咗去封廁所啊？ 係啦， 係呢個問題。你嘅廁所唔會無啦咗去封咗佢噶嘛？ 唔係廁所個邊，係廁所嗰啲膠布 窗邊 嗰啲膠布 邊啊？ 係咪啊？膠布嗰度係咪就揾到爸爸嘅指模？咁就。所以咧，警方其實嗰陣時咧已經即係對呢個爸爸啊，或者係即係媽媽係咪幫兇咧，其實都即係好懷疑啦，已經即係好，因為而且咧，佢哋突然間唔見咗啊嘛，最大問題係係咪先？即係如果你喺度，仲可以解釋喂點解你？ 佢呢個係好大疑點嚟嘅，你不嬲都要照顧噶嘛啲小朋友， 嗯， 係啊。 好啦，但係咧亦都咁樣喎，咁咪話懷疑佢哋咧係即係吸入呢個魚藤咧係死亡嘅，啊或者跟住就係俾人哋焗死嘅。咁但係咧其實咧喺呢個二仔個房間嗰度咧，三樓嗰度咧，就揾到佢間房嘅牆上面咧有一啲血濺嘅噴濺嘅血跡啊。咁啊當時咧就懷疑咧，其實佢嘅仔咧係曾經有掙扎過，然之後咧係即係受咗傷嘅，咁啲血咧先至會噴咗去個牆嗰度嘅。咁所以其他嘅又會唔會係冇咧？即係好快就已經gel 咗咧，咁所以依個亦都係即係可以去大家去推測一下啦。咁好啦，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咧有幾樣其實有幾樣嘢咧，警方咧就懷疑啊，就呢個爸爸媽媽咧，佢殺咗子女之後咧，故步移陣，即係就留低咗一啲咧，即係誤導警方嘅證據啊，係咪？咁不如我哋咧逐樣數一下好唔好啊？咁第一樣不如講一講咧，就嗰個密室啦，個設計咧，咁咪話點解會密室咧？咁你總會有殺人兇手都要走嘅，點走咧？咁佢就算爸爸媽媽走咗，佢點樣製造一個密室出嚟咧？點解個門會喺入邊反鎖嘅咧？ 係咪揾啲鐵線咪勾翻佢嗰啲啊？ 咁我哋俾張相大家睇下先，第十五張相。好啦，大家見到呢張相咧，嗰度阿不如無你睇唔睇到啊？嗰個門嗰度咧係有一個窿。 有個窿。 係俾人鑽咗個窿嘅。 係啦。 不如你講解一下呢個技術上係點樣做到呢一個？ 其實我諗大家喺屋企咧都會嘗試過㗎啦，即係唔記得帶鎖匙啊嗰啲日子咧。以前我哋即係住屋邨大嗰啲就一定識㗎啦。係。就喺個門罅嗰度伸條鐵線入去，撩個鎖，咁就可以開到門。咁其實同一道理嘅啫。 哦，咁佢同埋呢道門咧就仲同我哋嗰啲係唔同啲嘅。佢我哋平時啲門係密封噶嘛，咁佢咧一格格有啲好似鐵絲網咁樣嘢嘅。咁佢所以佢嗰度就容易啲，可能 鋸個鐵，鋸個窿出 嚟，咁伸一條比較粗啲嘅鐵線入嚟都唔難。 我喺度諗嘅就係其實即係如果兇手要製造一個密室殺人咧。佢一定冇睇金田一咯， 係 咯，啊，即係冇理由做到咁明顯嘅一個窿㗎， 咁大個窿添啊，仲要 係咯，揾條魚絲啊，吊門邊啊， 係， 戳完個鎖之後係戳走條魚絲，攞走埋條魚絲，咁咪冇人知你用咩方法嚟鎖到門咯。 會唔會呢個窿根本就唔係為咗呢件事而做？ 咁啊係啊，其實都係警方估嘅啫，但係呢個都係唯一嘅解釋啊，因為當時都諗唔到第二個解釋咧。 唔係你諗正常情況咧，你無啦啦道門唔會有咁嘅窿㗎，因為你咪等於俾個賊有機會喺你屋企你自己鎖咗門出咗街嘅情況底下，伸條鐵絲入嚟開你道門。 佢會唔會驚我兩個大仔成日唔記得帶鎖匙？ 通常咧呢啲咧就唔會用呢個方法㗎， 即係擺嗰啲， 用第二啲方法嘅，即係例如香爐品啊，例如地氈啊，係用嗰啲方法的。 不過又諗咧，其實警方嗰啲資料就我哋因為唔係好睇到太多啦，因為咧你一間屋咧係會有好多窗門㗎嘛，係咪？咁你成個三層樓，你每一個房都會有窗㗎。佢有冇機會封咗啲即係鎖咗嗰啲門之後咧，其實佢由窗咧係即係跳落啦，唔知用咩方法跳嘅，即可能有。有 氣窗走啊， 乜都好啦，走咗 下水渠啊， 連梯都攞埋。 但係頭先嗰啲窗係有鐵絲網， 有鐵絲網，但可以推開噶嘛啲窗。 唔知佢係一個活動嘅鐵絲網啊，定係一啲焊死嘅鐵絲網啊？ 因為我哋冇呢啲嘅資料啦，但係警方亦都冇講過，即係冇就或者係報紙上啊冇呢啲咁嘅披露出嚟啦。就總之話咧，呢一個係一個密室嘅殺人事件啦。咁亦都咧，呢一個係第一個疑點咧，就係懷疑咧係呢一個父母咧，首先咧就係即係製造一個密室殺人。嘅假象，咁但係製造呢個假象，然之後自己係消失，係咩意思咧？咁樣 拖延警方查嘅事。 唔係，我諗佢哋係想製造一啲唔同嘅 distraction， 即係唔同嘅方向， 令警方偵查的時候，可能要用多少少時間。 喂，如果係咁，佢咪索性整爛道門，咪當有個兇徒潛入嚟殺咗仔，咪得。 唔係，即係如果佢當時直頭喺度，佢扮埋報警， 係啦，係冇需要做。 咁就適合咁做， 即係等於阿周咁樣。 係啦 ，係扮埋唔見咗阿媽，我揾緊阿父母。 冇錯，咁就適合咁做啦。 你所謂呢個誤導係佢冇意思噶嘛？佢就算 唔係佢可能係因為佢知道自己做咗份案，佢需要時間去走佬啊。 嗯， 咁你走佬係要時間噶嘛？ 嗯， 咁如果警方嚟到好快就已經可以判定咗係佢兩夫婦做嘅話，咁就可以好快展開追捕。 嗯， 咁佢哋咪走嘅機會咪細咗咯。 係。 咁但係如果我警方仲要諗多兩番先至向佢哋展開追捕嘅時候，佢可能多咗兩個鐘頭、三個鐘頭、半日嘅時間，去逃離警方嘅追捕啊嘛。即係我作為一個賊，你做完一單案，你跟住一定要想逃生方法的， 即係著草啊！ 一定要著草啦。咁你既然是著草，你一定要想方法點可以令到你的追兵不可以追到你，或者遲啲先追到你。 所以嗰幾條絲，包到咁冚咪咁解咯，連個頭都要。 係咯，咁啊幾日後先至抽到出嚟啊嘛。 即係佢連棄屍都費事啦。總之擺喺間屋度咧，就盡量希望延遲啦，即係人哋發現個時間。但係佢又冇以前咧，我哋葵涌警察宿舍嗰個黎新來咧咁蠢啦。黎新來咧就即係殺咗佢嗰個情敵啦，同埋仔女啦，同埋情人啦，殺曬之後咧，佢就喺台面咧就留低張字條。就話咧，即係扮咧就係大耳窿嚟追債啊，咁樣就殺咗佢個債仔咁樣嘅。咁嗰時咧，大家一睇咧，即係話你真係你當我 假到咧， 當傻嘅咩大佬咁樣。 假到咧。 咁呢？但係呢一個咧，呢一單嘢咧，佢都有一啲字條咧，佢留翻現場喎。 我覺得佢高招少少。 喂，字條呢樣嘢真係好 QK 嘅嗱，我哋不如逐張俾大家睇下，我哋逐張影。 好啊。 第十一。好啦，大家見到咧有誒依一個係模擬嘅紙張啦，就當時咧就有一個 A4 紙咧，就係、是、一張 A4 紙咧就攝喺邊度咧，就攝喺一樓嗰個門罅下面嘅。 嗯。 咁呢 A4 紙咧前後都有寫嘢嘅，咁不如講翻前面寫咗啲咩好嘛？ 嗰個係預綁架， 係 孩子被控中，情況危急，趕快報警。 係，其實你都有一個真跡嘅版本嘅13個張，望一望先。咁不過依個就冇咁清楚，咁呢一張就網上揾嘅，就你都見到寫住咧係預，不過呢啲字有啲料啊嚇。咁即係總之意思就話咧，即係有人遇到綁架啦，俾人控制住啦，好危急啦，係咪？好啦，咁另外嗰邊又寫住咩咧？我哋去到第十二望一望先。好啦，另外嗰邊咧寫住咩咧？係個地址嚟。 258巷頓號 SOS。 係，同埋 SOS 嘅。咁即係話咧，其實當時咧就呢一個。258巷咧，其實就係呢一個命案嘅單位嘅嗰個地址嚟， 嗰個位置 係啦， 個門牌 258號巷，同埋咧 SOS 成日都知啦，求救啦， 救命。 好啦，但係呢一張紙咧，佢唔係掉落街俾人睇喎，係攝喺個門下面啊。 邊個會喺個門下邊度攞啊？ 仲要一樓喎， 仲要一樓， 你大門口都會好啲啊。係 啦，咁如果一樓即係要入到去先見到啦。 係啊。 好啦，咁有一張咧仲 QK 嘅，就擲咗喺一樓嗰個嘅煙灰盅下面嘅，咁咧就一張銀紙嚟嘅，第13。好啦，呢個1000蚊紙咧，見到佢1000蚊紙上面咧就係寫住咧，25號預綁控制小孩危急，同埋請速報警，係啦。咁你見到咧呢一啲嘅即係。字啦，頭先嘅一連串嘅字咧，全部咧都係啲咧求救嘅，即係一啲信號嚟嘅，係咪？就即係似乎咧有人咧就想啲人知道有小朋友喺浴室，係或者某個地方咯。佢有冇寫明浴室啊？ 冇，寫咗字個。 佢即係話小朋友係被控制住啫。 被控制住，被咩控制住？ 佢冇寫 死神控制住。 嗱，我突然間諗起咧，諗到咧，可能根本個媽咪咧。就可能爸爸就想殺死啲小朋友，但媽咪就唔想，係啦，但係佢又唔想打草驚蛇，咁然後就寫咗呢啲咁嘅求救字條或者1000蚊紙，就想其鄰居睇到嚟救佢啲小朋友。 但係點解炸煙灰盅下邊？ 點解炸喺煙灰盅下邊同埋擺喺門下邊咧？即係呢個係一個錯嘅位置嚟嘅，其實 會唔會係有機會係爸爸喺呢個二樓控制住呢班小朋友？ 即係挾持住班小朋友咯。咁媽媽就喺下低嗰層一樓嗰度。 係。 咁就佢又唔敢走，走可能爸爸又落嚟殺佢。咁所以佢就喺一樓度寫咗呢一啲咁嘅嘢。 邊個一樓寫啊？ 媽媽。 媽媽媽一樓寫。哦，媽媽。 咁啊寫到呢啲嘢，又唔敢出去喎。咁啊冇辦法，又未掟到出去喎。咁啊， 即係可能佢等機會， 係啦， 想求救，但係又做唔到呢個 action， 咁就放住喺度先。 柯南上身喎，今日你。是喎，有機會，因為咧，而家咧，即係咁講啊，即係 會唔會調翻轉咧？其實想殺小朋友嘅係個媽媽咧， 咁啊五十五十噶啦，呢、這個機會就 咁。我哋應該聽多啲正宮咧，即係關於呢個父母咧，其實佢即係啲人點樣去描述佢哋啦？究竟邊一個咧係一個即係主謀啊，或者定係還是大家一起去即係研究出嚟，一定要咧一齊咧將啲仔女咧係即係誅滅嘅咧？即係點樣可以做到咧？你即係同個老公嚇、啊、Maria 會唔會同老公一齊諗呢啲嘢咧？ 所以我覺得今日個 好衰， 好勁。 我唔，你叫冇叫啲仔女唔好睇啊？ 唔得閒，佢哋瞓咗，唔得閒諗啊。其實望到嚇，係啊，唔係我會覺得係媽咪係被逼嘅。 嗱，我試下問咧，你一個再道育啲嘅問題， 好 有冇試過即係生活逼人到咧？你真係有一刻同老公研究，喂，不如我哋殺咗佢。 梗係唔會啦， 或者你諗， 唔係問題 係 你生活逼人， 一點都唔會諗。 你生活逼人，你殺個仔女嚟冇用啊！你賣個仔女先有用，你明唔明啊？ 少少一丁點都 冇意思噶嘛， 咁咪唔使養佢咯。 唔係你殺咗佢係唔會為你個生活變得好啲嘅，係冇意思噶。 喂，真係喎。花蓮嗰度咧，其實真係有時會有一啲小朋友咧會唔見咗，會係即係夜晚會就話喂，有啲咪會唔見咗，因為咧嗰度比較近金門啊，有啲人咧會將話花賣咗去祖國， 係啦，賣咗祖國。所以我咪話咯，即係如果係真係家徒四壁，佢真係要錢嘅話，冇理由殺咗佢，殺嚟做乜嘢啫？賣咗佢啦。 嗯，唔係通常你嗰個做得殺呢個行為，你都會自殺埋嘅好多時。係咪啊？即係自己不如 唔係，即係嗰只個心態又唔同，嗰只其實根本就係想攬住死。 係啦，同歸於盡嗰啲 啦。 嗰只諗住已經係絕望啦，即係嗰只係絕望，咁所以佢要攬住死。咁但係而家佢呢個好明顯唔係絕望啦，個父母唔見咗，唔知去邊。 係。好，咁最後一樣講埋呢個一個先嚇，就我哋去下一 part 啦。咁咧就喺現場咧，其實揾到一啲煙頭喎。咁啊有煙頭好閒啫，一間屋裏面有煙頭。咁但係偏偏咧就發現咧。有三個咧喺呢一個單位裏面揾到嘅煙頭咧，係屬於咧男户主嘅一個朋友，姓蕭嘅。咁但係呢個蕭生咧就話：喂， 即係唔係我係呢度呢個蕭生， 係啦。 咁啊，蕭生咧就話咩啊？我九月一號先嚟過呢間屋啫，都距離你哋呢一個命案揭發嘅時候都成八日啦，嚇一個禮拜前嚟嘅。同埋咧， 成個禮拜冇執屋嘅啫。 係啊，同埋我只係一樓咧食過煙啫。咁但係你而家有個煙頭喺二樓同三樓，關我鬼事咩？ 會人特登留起咗佢啊？ 係啦，我都覺得有呢個陰謀論。 邊個留起咗啊？ 有人 唔知邊個？ 有人 就將呢一個蕭生嘅煙頭咧，有兩個咧就係掉喺呢一個二三樓嗰度。咁係咪即係想話俾人聽阿蕭生喺呢一度咧就犯個案，然之後咧就將啲煙頭周圍掉咧？ 即係插莊嫁禍係咪？ 係啦，因為佢本來佢嘅煙頭應該喺一樓嘅煙灰盅嗰度噶嘛。Suppose 係咪？如果佢話佢啱啱。即係只係喺一樓食煙嘅話，好啦，咁點解佢嘅煙頭咧就係會即係揈咗去二樓同埋三樓嘅咧？嚇，究竟呢啲係即係純屬係一個即係無心嘅意外，還是咧有人即係插莊嫁禍，想製造一啲即係證據或者誤導警方視線咧？好啦，咁啊講到呢一度嘅話咧，都下一 part 要係時候咧，係呢一個失蹤嘅男女户主要出場噶啦。究竟佢哋咧係咪真兇咧？呢一個咧真係～即係大家都希望唔係嘅， 同埋揾到錢啊，15,200元啊， 喺現場揾到錢， 係啊， 喺間屋裏邊 嗰度擲住15,200元啊 嘅台幣 嘅台幣啊， 即係有幾千蚊三四千蚊啦嘅港紙， 係啦，咁原來嗰個原機咧係原來要殮葬一具屍體咧，係每一個屍體要3,000元台幣， 係 咁35係咪15,000啊？ 係， 咪10,000元咯？ 係， 係啦。咁如果200元咧，就係俾開鎖佬嘅，開鎖就係要用200元。係 邊個講嘅呢啲？傳媒講嘅。 傳媒講嘅。 咁可以。 係啦。 好啦，我哋翻嚟啦，我哋講下。 咪 户主嘅身份啦，我哋翻嚟講。 對岸嘅。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 哋如果想一個有質素嘅節目咧繼續生存落去咧，就請大家唔好非法上載。因為咧，如果你非法上載咧，你又扼殺咗一個有質素嘅節目咧生存空間嘅。嗱，我本身有一個即時司機，但係好多時咧，我都會空餘時間咧，我都會收睇東頭灣道99號。本身我都好迷呢個案件啊，或者靈異節目嘅，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東頭灣道99號。 乜嘢世界嚟噶？收入咁貴，又貴冇內容，思想空洞，不知所謂。而家仲有咩好彩？梗係俾99蚊聽東頭灣道99號，請大家多多支持呢個有質素、有思想、有內容嘅節目。拜拜。 大家好，又係阿白姐姐。關於呢個東頭灣道99號，我覺得所有嘅奇案節目之中，佢係首屈一指。基本上是沒人可以取代你的東頭灣99號花家姐的地位，所以 You can't forget about it， 你們基本上 know me。 東頭灣繼續努力，繼續蒸蒸日上，多謝。 1:99 1:99，你就可以重温和下載東頭灣道99號3個月的節目。你還不快點上 www.radio99.tv 的網頁登記做會員。